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存在一个议会那里，我想很多人是忽视了这件事。你看今次选举这个立法会主席财委会主席的布局，你已經看到了那個西環治港不是只是在選舉裏面，這個田北辰都說了，其實是存在在整個議會的運作裏面。如果你泛民的整個非建制派的政治目標不是以這個作為你的鬥爭的方向，而是你去到只是你關心你自己的政策範疇的話，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大倒退來的。因為香港人現在的不滿呢，其實是一個政治上的不滿，你要 address 那些選民，為什麼他們願意去給個機會在棄保的時候去保一些新人進去呢，而去放棄一些在議會裏面這麼多年的舊人呢？個原因就是他希望換一種的新人，看看可不可以創造一個新的局面，這個也是他們的期望，不是說貪新忘舊，而是他覺得舊的做了這麼久都是這樣， 沒有新方法了， 沒有新方法了。所以我覺得他們如果新方法有兩方面，我覺得政策上有沒有新的 initiative，但是我都是强调议会香港的立法局立法会是没有政策创制的能力的。 是的，你提不到议案的嘛。 提不到议案的。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博嘢空间的话，你一定要取消了基本法里面分组点票和对议员提案权的限制。那就功德无量。这个就真的，所以我们叫做 escalate， 将一个博嘢的问题然后将它上升到一个政治问题，然后发动一场民主运动，永垂青史都得了。我觉得如果成功的话，是不是由博嘢去到修改基本法，你想想中间你能够将它串连起上来，那你仲不是泛民未来领袖，点知女神啊，我觉得直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领袖，李柱铭都行在一边，我觉得是。但是不是嘛。所以如果你要想你那个方向，你跌咗落去一啲嘅，嗱，陶谨申做标好叻嘅，标王，系咪先？我觉得做法案冇人叻得过佢。由呢个1991年到而家，咁你谂下，如果你哋要做嘅嘢，而选民最终选择系要有啲新人入去嗰阵时候，如果你政策 initiative， 你话我比唔上新嘅，比唔到新嘅嘢嗰阵时候，你就唯有喺政治上，做到一啲嘢出嚟，系满足到选民嘅期望。而选民的期望是什么呢？在政治上现在很简单，就是说你先要将一些建制派里面的一些在议会里面横行霸道的东西，要将他们阻止他们做这件事。第二，行政独裁。现在的倒退不是在于个政策倒退那么简单，现在是整个管治方式的倒退嘛，就是说梁振英几幅地他可以自己亲自插手下去管的，插手下去谈的，咁你好大鑊㗎喎，即係話佢可以幫愉景灣傾地積比率，即係話佢有好多呢啲生意喺後面㗎喎。佢做行政長官嗰陣時候，佢可能今次醒啲啦，就係佢又係咁啦，落任之後先至找數啦。咁嘅話，嗰啲乜縮乜縮嗰啲 resoning 啊嗰啲咁嘅嘢，成個制度彎㗎喎，係咪先？第二樣就係你要把握個時機，我成日都話，如果你一入到去，大家搶姜 PMP， 全部 roll down 曬，亦都冇用。是不是你要想 看清楚个时机，如果你有个坐标是要阻止六八九连任的话，你就按照这个坐标去制定你的政策，你的策略去怎样做，几时先 PNPUGL， 几时是不是横州那里是不是要在事务委员会包含先，然后你先至怼上去 PNP 呢，咁令到建制派要反對嗰陣時候，佢都自己要付出好重大嘅政治代價。咁咪有策略，話當年1991年吳明鑫點樣逼呢個中事員上去立法會 PMP？ 呢個科大超支事件係全部有策略嘅，喺個事務委員會一個 panel 嗰度傾先嘅。你唔係話一嘢就搶姜，有人入咗啦，已經入去 PMP。真係㗎？ 入咗邊㗎？ 入咗 motion 㗎啦。我就話呢啲就唔係就係成班有各自在度揾緊自己嗰個美光燈咯，咁你咪又係同你以前批評嗰啲人一樣咁衰假？你都係睇緊自己去要去 champion 呢樣嘢啫嘛。如果你唔係有個策略嘅話，我就點解唔可以喺個喺橫州嗰度 call 文件？嗱，我覺得朱凱迪係有咁嘅諗法嘅，佢 call 文件先 ，call 曬文件之後，我估咧就會喺 panel 嗰度煲咗幾單。在文件里面揭露出来的 弊案先。这样你再去 PMP 那一下呢，泛民即是这个建制派就要想了。 标up得到。 是的，你标up到的话呢，就不是说我们叫狗冲，在立法会都不应该狗冲，你说 PMP 的话。 你要睇住嗰個時機，睇住個民意轉向。係啊，我當你李慧瓊為咗力保啊。 嗯， 好啦，你力保嗰下你咪賴嘢咯。 嗯， 係咪你咪會蝕出咯？ 嗯， 你就要計數啦嘛。係咪值唔值得咁樣保梁振英為咗咁樣而去犧牲成個黨嘅利益咧？ 嗯， 係咪你嗰下佢就可能有幾條友到時到後就abstain 噶啦嘛，可能係 變節啦， 唔係唔敢變節，可能就係肚屙啊，或者 等等埋邊 細路又畢業啊嗰啲咯，成家富咁咯，係咪又唔知點解十二月又有人畢業咁樣咯？又最好噶啦呢啲方法，係咪再唔係等埋邊個咁咯？ 嗯， 所以我就話你每一步，如果你冇呢啲咁樣嘅，即係大家有個共識或者有個策略上有個合作嘅話咧，就會。散收收之後就做唔到嘢，我覺得。而家似乎睇個勢都係咁，我覺得 亦都好似冇乜一啲人會將呢啲咁嘅思維去同佢哋去傾，或者去 lead 佢哋，或者去提出嚟。 而家唔敢 lead 噶啦，雨傘運動之後做大台就變咗係撲街嚟噶嘛。 又係， 邊個敢話自己係大台啫？係嘛？只係話即係。分享而家 系啦， 而家用个 term 叫分享。 哇，咁基督教嘅，咁教会嘅分享。 唔系 Facebook 嘅 share 咧。Facebook share 团契就叫分享。我谂 Facebook 系抄团契嘅，系咪 sharing 咁样，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咁就，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再拖一两个礼拜咧，我觉得就。即係嗰件事本身就冇咗嗰個 focus 喺度。 嗱，不過而家咧，我諗好似頭先所講啦，你睇到董建華咧就 call 曬人咧，就去呢一個中聯辦，就開咗大一個鐘頭嘅會，咁啊就係講選委會嘅。咁啊，今日咧其實大公報咧，除咗呢個即係反駁呢個城報之外咧，亦都一大篇咧就鬧呢個戴耀廷嘅，就話佢咧。就再次在個即係妨礙民主啊，搞呢一個嘅選委會裡面嗰個嘅叫做公投啊。 點解叫妨礙民主？我真係唔明。 佢就話妨礙民主，因為咧又想操控民主啊。 嗯， 佢想操控民主。 憑乜嘢操控啫？ 啊，透過呢一個大家要捆綁。 唔通佢真係有妖術？ 大妖 係咯， 大妖。 唔通佢真係有妖術可以洗人腦？如果唔係佢憑咩操控啫？佢又唔係中聯辦，又唔可以逼人，又唔可以喺密室嗰度將佢呢個咩熬一輪，或者用錢去即係威逼利誘，我都做唔到㗎。 所以如果按佢咁講法咧，逢親策略投票就係反民主咯。 我成 就係操控民主咯。選 民有策略投票呢個心態咧，已經廣泛存在。過去嗰兩屆，只不過泛民嘅政客冇一個人敢去 address。選民呢個要求，就係策略性投票，因為大家都係 vested interest。你叫人棄何秀蘭保陳淑莊咩？點叫啫？好啦，出咗一個戴耀廷出嚟啦。咁其實只不過就係叫做乾柴遇上烈火。如果選民冇策略投票呢個咁嘅意識，戴耀又何來妖術呢？係咪先？佢真係冇嗰啲咁嘅法術噶喎。 佢又冇咁嘅權力，即係 同你。所以我就話佢 中聯辦唔同， 係啦，佢就係 有嗰個權力。 民西嚟嘅，佢個結究竟彈到幾高，佢都唔知 道。 啊，你明唔明啊？佢只不過就係搞咗出嚟之後，就整咗張投票名單，好多人本身已經有個策略投票嘅心態，所以就參考咗戴耀嗰張名單。結果咧就令到咧戴耀就 multiply effect 啊， 係啊， 即係個結神。你諗下，阿周星馳第一嘢彈到好高又落唔到去，跟住佢教歪啲角度又彈歪咗，佢就係咁啫嘛。其實係，即係你要教好多次先至彈到嗰個角度噶嘛，係。即係你唔知道有幾多人去跟你投啊嘛，因為 喂今次咧嗱 ，Adrian 你都講過咧，你會係參與個 積極考慮啫，積極考慮， 積極考慮係嘛？ 唔使講啊，唔使戴頭盔噶啦，你一定去買 啊！關呢啲選 咁啊點嘅咧？你有冇講下係點樣可以成為候選呢個咁嘅選委候選人嘅咧？ 啲公民教育呢一 part 呢一 part 活動 係啦，公民教育冇啊！你係要因為佢要填一張表嘅，你如果要即係要參選，要填一張表要咧。寫你的履歷，咁樣係去令到呢個選舉主任咧係信納啊，信納你咧係同呢一個界別 界別是有 密切關係。 咁即係我得唔得㗎？我哋 成為啲候選人， 我哋得唔得㗎？我哋 睇下你係乜嘢嘅。 我係出版社 咯。嗱，我覺得出版社真係可以諗嘅，即係你係咯，講翻你嘅履歷，出過啲乜嘢，寫過啲乜嘢，咁樣其實啊，你係同呢個出版界係有密切關係嘅，咁其實得嘅喎，因為你唔需要一定係嗰個界別嘅選民嚟嘅。 因為選民嗰個基礎就定咗噶啦，因為嗰個就等同於係即係立法會功能界別嗰個相關嘅界別嗰堆選民嚟嘅，即譬如我哋呢啲， 即係投票就係嗰堆噶啦，係 嗰堆噶啦， 都係功能組別嗰堆噶啦。不過成為候選人咧，就要嗰個選舉主任相信你同個界別有聯繫， 冇錯。 你就係第三界別啦，你而家喺度係 啦。即係如果我如果係話 咁啊，如果 Lance 識吹簫同埋拉二胡咁得唔得咧？ 佢可以係啦，參 可唔可以喺選舉主任面前吹一次咁就可以信納佢係同呢個界別有關係？ 係吹選舉主任， 吹俾佢睇。 係 OK 係啦。 可以噶，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其实任何人，如果你真系想做某个界别嗰个嘅候选人，你就要写一封信。 唔系写一封信，佢有张表嘅， 写表填一张表， 界别嘅联系 系你同嗰个界别嘅联系。嗱，咁啊，大家呢个第一个知识啦， 系咪信纳啦？ 嗱，睇下佢信唔信纳你啦。 咁嗱，如果你嗰个组别就系你系演艺界啦， 系 演艺有冇噶？ 嗱，演艺有嘅。嗱， 如果我做个 KTV 得唔得？ 睇住個 KTV 係咁啊！睇下選舉主任信唔信納你咯。 我都有喎、啊，我做過呢個初期嘅教師、啊，做過教授嘅喎、啊，嗰套戲。得 初期教授， 初期嗰套電影， 我以為教初期 扮演一個教授， 扮演一個教授， 哦，哇，真係聽死人咧， 做初期教授， 初期教授， 咁樣教啲初期咧，教啲乜嘢咧？可以，即係你可以試咯。我估呢個就可能難少少， 即係咁樣講笑啦。咁總言之，即係話其實嘅意思係咩咧？嗱，好多時咧，我覺得咧，點解而我哋今日會都講下呢個選舉委員會？我覺得過去上一屆都是我絕大部分香港的市民覺得不關自己 事，我覺得沒有廣泛參與， 關自己事， 不夠多人去選，我覺得 是啊， 今屆我都一定要 臨人下去， 要臨人去選， 去選，還有什麼呢？還有，如果你那個界別可能會很多人選，都是非建，即係我哋叫做民主派啦，民主派 ABC 啊，總之就 咁，到時就好可能又要雷動一下啦，係嘛，又要雷動一下啦，所以咧。聽講大妖又搞緊呢樣嘢噶啦，即係到時又會雷動。不過第一部分，首先就係話你要香港人其實過要放，即係要拋低嗰、那個即係唔關我事呢個意識嘅嚇。其實咧，如果我哋要參與嘅時候咧，頭先就第一樣啦，點你要揾一個界別，你覺得你都係有關聯嘅，其實你就可以。 同埋，我覺得亦都要佢哋所有候選人承諾，佢哋唔支持梁振英連任。 嗯， 我覺得呢個好清楚，將佢 turn 成一個選舉人票嘅制度。 嗯嗯。 咁、 嗯、 第二部分咧，你又可以做呢個所謂嘅候選人啦，選民咧。 選民就係功能界別嗰堆， 就係功能界別啦。譬如我係 IT 界別嘅， 係 我到時就可以投票去選呢個 IT 嗰十，應該係十五個或者係甚至十個，因為其實 你有機會贏嘅喎，因為你嗰個組別裏邊即係呢個非建制佔多數個人票， 係啦， 所以莫乃光係大勝嘅今次 係啊， 係啊，所以你要選啊， 我去選啊， 其實可以㗎，係 啊，你識阿莫乃光嘛？ 我識， 所以咪同莫乃光講咪得咯，係啊，佢都揾緊人嘅，佢都 其實傾一傾，湊一條名單。咁就直情 咁，隨時我哋所有城寨主持人都係選委嚟嘅咯，到時係咪可以 call 梁振英嚟喺度質詢咧？我哋 可喂，如果夠票得 選舉論壇， 選舉論壇喺度進行啦。 點知一定係梁振英啫？ 咁邊個都 可能係阿曾俊華咧？ 得，曾俊華、梁振英坐喺度兩個，我哋用摔角嘅方式嚟去做選舉擂台得㗎。 嗱，所以咧嗱兩點今日講，第一你可以做候選人就係你選一個界別，你係有關聯嘅就填表。第二，你如果係已經係某個功能界別嘅選民，你就係有權投票俾嗰個。 我嗰陣好似喺金融界選嘅喎，應該問下佢先。 係咯，問下佢 啊。 喂，咁我哋都可以真係活躍一啲喎。 如果歐樂軒都選得到呢個中出係嘛？佢選 佢唔係，佢出口零售 批發係批發零售。咁即係入呢個界別好容易㗎啦。 我都揀一個界別。 唔係，佢真係好似佢家族有啲呢啲方面嘅事嘅產業先得嘅。 咁我真係揾下莫乃光夠唔夠人？ 咁我賣書可唔可以零售咧？ 賣書可以係零售。 係咯，咁我信納嘅喎呢個選舉主任。咁我又批發書俾人喎，咁我又批發零售咯。 都得。 唔係歐樂軒唔係問題，今次佢唔係選批發零售歐樂軒。 歐樂軒係啊， 佢得票唔少噶，雖然佢輸咋，係啊，但係個得票係有增長噶。 大家組啲名單出嚟咯，真 係。嗱，有幾個界別我都可以搶功嘅。第一就唔係話傳統泛民裏邊咧，我覺得咧中醫藥界越嚟越多係畢業於浸會、中大中醫學院嘅。我認識中醫藥界都唔少啲後生仔係黃絲嚟嘅。第二就是工程界，我覺得工程界而家年青嗰啲嘅以所謂嘅 individual base 嘅選民咧， 建制派是没有优势的在里面、 嗯、 我觉得另外就是高等教育界、 嗯、 高等教育界就不可以再给那些李泽楷那里选的，我觉得、 嗯、 没有理由泛民又好非建制又好出不到在大专院校里面那么多那些被这个李国章屈辱那些人、 嗯、 怎么可能选不到高等教育界呢、 啊、 是 啊， 所以我就说、 这个、应该 是抢你中医药界呢传统呢佢就係、是、因為中醫藥界都係 individual base 嘅，佢、嗯、咧就中聯辦就控制住嗰啲嘅會啊， 嗯、 一啲嘅所謂資深嘅嗰啲嘅中醫師， 嗯、 但係咧下邊好多嗰啲即係已經係有註冊嘅中醫資格嗰啲咧，係近呢十年畢業嘅年青人嚟嘅，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重要嘅要搶攻嘅一個地方嚟嘅，三十席嘅中醫藥界，嗱咁你數啊啦。鱼龙界我觉得很简单，鼓励黐孖筋出呢个黄蓉筋系啊，咁咧就呢、這个 黄蓉筋一定系真丝蛙噶佢。 嗱福利咧就我觉得邵家臻系会拉 up 嗰个咩噶啦，呢、這个票仓嚟嘅呢个系六十席啊嘛福利界。咁嗱阿 Aaron 嗰个组别都有六十席嘅， 体育演艺及文化 出版界，咪就系咯每个 小组十五啊嘛嗱，咁我选出版小组 啦，可以玩 你选文化小组啦，咁我出版小组数到十五个人嘅可以。 喂，你同阿卡文 啊、志明啊、马 志明啊， 系啊，仲有中小企出版商会有一扎人嘅， 系啊，我真系真系咯咁佢。 咁你系选文化小组定演艺？ 文化小组， 文化小组。其实演艺都可以揾啲嗰啲咩黄宗桥啊嗰啲。即系总之系阿萧若元做经理人嗰啲咪得咯？ 哦，诶，系咯，喂阿萧话你搵搵你搵一班俾啲 artist 去咯， 系啊，得噶，系咯，体育小组十五个位，好简单啫，你搵啲中立嘅人逼咗佢嗰啲嘅，逼走咗嗰啲极左路线得噶啦。我觉得有啲位你唔一定要用嗰啲好清晰黄丝嘅人去选嘅， 嗯， 反而调翻转搵一啲真系业界。裏邊嘅人， 喂，如果你話係有一班嗰啲出名嘅評述員李德能啊，或者 係咯，你睇呢單五件啦， 係啊，五件好啊， 係咯，係 啊， 知嘅呢個領隊係 梁守志， 梁守志啊，係啊，幾好啊， 啲可以嘅， 葉鳳輝啊，呢啲幾好啊，係嘛？嗱，咁你第四界別就唔使諗啦，呢啲冇喐 啊， 啲 冇喐啊，係嗰啲人嚟啦。 嗱，第一界別嗱，飲食界有散兵去選過啦， 係啊，係啊，阿鮑 師去選過啦，係啦。咁咧就金融界、金融服務界。有咩分別呢？ 金融界、金融服務界、金融服務多咗。 酒店嗰啲好難選嘅，因為嗰啲業會為主嘅、 嗯。 工業都好難選啊，好難爭噶啦，工業。 保險 啊， 保險你要記住，保險裏邊係咩咧？陳建波本身咧，佢係某一啲，即係佢唔係嗰個最 mass 嗰啲保險公司嘅。 啊， 嗯， 佢係做 business 嗰 part 嘅，佢唔係做嗰啲即係賣保險嗰啲。 啊啊 咁其實保險界可以揾到啲 neutral 嘅人嘅，我覺得， 嗯， 即係佢唔一定係，如果有啲界別咧，你夾 硬要用黃絲去選咧，打正旗號咧就死梗嘅， 啊、 反而你揾一啲係咩咧，係用界別姿態出現，所以我覺得係兩組嘅策略嚟嘅、 嗯。 喂，但係呢啲嘅個界別咧，佢有所謂分為團體票定係個人票啦？譬如我諮詢科技界就係個人票啊嘛。啊！但係有 呢啲扎咧，第二界別全部都係個人票。 個人票呢、這個第一界別係 第一界別團體票， 團體票嚟嘅，難爭嘅喎。难争喎，都要九间。 但因为佢议席佢唔系一个嘛，我意思系，佢、 啊、 十六七个嘛，佢剔下剔下，始终会剔漏我觉得系。 Okay. 中联办就好简单嘅，一定出一张名单，一定要你全部剔晒。咁、 嗯、 佢就要强力对佢屈嗰啲人啲手。 嗯、 但系只要个投票记录佢睇唔到嘅话咧、 嗯， 你点知屈到最后会唔会反弹？ 嗯， 好简单啫嘛，我选譬如酒店界我十七个， 嗯、 我渗到几件系。不是對家的人已經可以了、嗯、我理得他是不是泛民不要緊、 嗯、 可能就算他是一個專業的酒店管理層他的 profile 是很漂亮的、 嗯、 是這個 Four Seasons 的酒店的這個總經理什麼都好、嗯、或者是個店主來的 所以要 你要記住這些界別裡面我告訴你第一組別裡面、啊、最大影響力的其實是四大地產商、 嗯 嗯、 你看到的酒店業聯會後面呂志和、啊、那些來的其實都 是你想想搞得酒店大的全部是地產商、 嗯、 跟住保險業點會唔同地產商有關？地產製造、 製造 地產就地產建設商會已經話事 了。 所以你話第一界別裏面究竟西環的力度可以去到幾多呢？如果相對起 ABC 的商界嚟講，即係話姓李嘅啦，姓李嘅影響好大嘅喎。其實喺呢個第一界別， 第一界別。 所以我就話，只要泛民 佢個個界別都 保住第二界別。因為第二界別咧，其實嗰個數目咧，泛民可以肯定係過半數添。 嗯嗯嗯。 即係如果喺個選舉裏邊，所以我就話要重點出擊就係中醫藥界、高等教育界、 嗯、 工程界呢啲界別、 嗯嗯。 因為過去咧， 泛民對呢啲界別就掉以輕心，特別是中醫藥界，因為呢個不是立法局功能組別裏面的一個即係嗰個議席嚟 嘅。嗯， 是啊，第三界別都是可以爭取。 第三界別難，我覺得。第三界別最主要就是福利界不用想啦，跟住最主要就是因為福利界六十，文娛康體六十啊嘛。 嗯， 其他那些就我覺得宗教界就沒得玩， 那些沒得玩 的，那實際的票倉就在這 裡，就是這個，就是文化出版這些， 所以我就說關鍵的，其實是究竟做不做到300個選委呢，其實是關鍵的， 咁所以呢個都可以係一個嚟嚟緊嘅運動嚟嘅，即係你要令到咧香港市民咧，即係佢係嗰屆嗰個界別嘅選民咧，你要出嚟投票。 其實係要炒翻起呢樣嘢嘅，因為過往呢一樣嘢係即係冇人留意啊嘛。我都所以而家我 個個覺得特首選舉唔關我事㗎，其實 你要有一啲，我覺得我覺得你要有一啲嘅線頭。 他以為他自己理不到啊！ 嗰個牽頭人本身咧，所以我就話佢哋六個功能組別的議員組成一個咁樣嘅統籌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嗯， 因為咧，你原本佢首先佢鞏固咗佢原本第一步先要物色候選人啊嘛。 嗯， 你都冇咁多人去選，喂，西環咪殺鬥成兵真係。 係，第一步要揾人去選啊。 係啦，所以佢哋而家就物色候選人啊嘛。係。咁而物色候選人之後咧，你就要有一個所謂整體嘅宣傳策略啦。怎樣可以將選委會選舉的 gender setting 變成 ABC 了，因為這個是最簡單的，我覺得就不要變成一個界別，完全是以界別政策為討論，你要將它 politicize， 將整個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將它政治化先，這樣的話投票率自然會高，而大家覺得這樣做是有用的，可以阻擋到這個689連任的，或者西環治港的，咁佢咪會更加熱衷於出嚟投票嗰啲人。咁即係你坦白講，呢樣嘢亦都係in the long run咧，係for嚟緊之後嘅功能組別嘅選舉。 啊， 你一個動員嘅過程嚟嘅，你動員又再一次接觸嗰啲選民啊嘛。係，係咪？所以呢個第二，我覺得重點咩咧？呢個選舉經費好少。 嗯， 好少嘅啫。 係啊，係選舉經費好少。咁你可以基本上係。可以通過這個互聯網啊、YouTube 片啊、一些新媒體的技術呢，就可以是做到那樣東 西。好了，那現在我們大家分配了，你就出版界，演藝界， 文化小組， 文化小組，我就IT，到時看看會不會選到了，如果選到就已經有三個選位在這裡了，加上戈頓嗰度算咩話？金融組別啊？ 金融服務界咯。 金融服務界。 仲有呢個 阿 Lance， 睇下我哋五個， 睇下呢個選舉主任可唔可以信任佢係呢個即係中樂演奏人士， 演藝界，即係演藝小組。 演藝小組。 係好。 係啦，咁就如果你係中醫咧，我哋聽眾裏邊，如果你自己或者你識人係中醫嘅咧，都要諗下計仔咧，點樣可以動員佢哋咧喺呢啲界別裏邊參選喎。嗱，咪呢個我覺得先係重要嘅，其實係要即係令到大家唔好當成係一個小圈子，就算佢嘅 setting 本來係放呢個小圈子都好咧，你要將佢拉去同個社會同個社會大眾有個關係，係嘛？咁你實際上你咪喺個過程裏邊，佢之所以為所欲為嘅原因就因為佢個 safety margin 高啊嘛，佢控制住第三、第四界別啊嘛。 喂，大家如果聽我呢個節目咧，你都對啲組別唔係好了解咧，你其實好簡單，上網 search 咧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咁咧你就會有啲 result 咧，就有成個表俾你嘅。 嗯， 你係自己可以對應住個表，就睇下你係屬於邊個功能組別。 係啦，咁就記住嗰個候選人本身咧，你就要同個界別有聯繫，同埋一個選舉主任信納呢個聯繫，就同選民咧係唔同嘅。 係啦， 選民登記反而就嚴格啲添，我覺得。 嗯， 所以 that's why 啊，歐樂軒嗰啲可以選到批發零售界咯。 嗯， 係咪？即使佢未必係嗰個界別嘅選民，但係佢因為佢有建立到個聯繫，咁所以就可以成為嗰個候選人。 係啦。 咁我覺得今次就都關鍵，我覺得 嘅關鍵 係啦。亦都及早做準備，我覺得有個集體宣傳嘅力量咧，就總好過咧係你散兵游勇咁樣去算。我覺得我哋今日好似冇休息過， 冇 係啊，冇停過，停下咧， 好急尿， 大 家都係咁諗。 係啦，咁就爭取啲屙尿嘅空間啦。咁咧就 爭取空尿啊，係喎。 講埋佢都差不多。 講埋差不多㗎啦。咁咧就今個星期六咧，就係、是、呢個我哋城寨嘅自助餐聚會啊。咁咧就再次提醒大家咧，就係、是、咧個衣著咧就係、是、一個 smart casual 嘅 dress code。咁咧就唔好著短褲，唔好踢拖鞋。咁咧就smart casual 即係。 即係好似你咁咯，你唔好着短褲， 我短褲嚟噶， 好似你咁啊， 我咁得啦， 好似你咁， 好似我咁，哎，企一企高先，嗱， 系啦， 牛仔褲， 咁咧就第一個台長宣布 Lens 仲有咩宣布嘅第一個係 香港網台係講咩啊？ 其實嗰個就係有個 Apps 我哋即係經過電話咧， 聽眾話香港網台冇咗我哋嘅城寨嘅頻道係嘛？ 係啦，暫時就冇咗幾日，跟住我揾， 而家有翻喎， 而家有翻，因為嗰個本身係一個美國網友，原來佢好有心嘅，咁啊叫開佢名 Michael Hong 咧，咁啊佢就即係幫手義務，即係幫呢啲 groups 啲網台嘅archive 咧擺曬上香港網台 App 做咗十年啦，原來已經。佢、近來就因為佢要單歸個 plan 之類咧，就有少少問題，但係而家就搞翻掂嘅， 即係 OK 啦。 係啊，同埋 我前嗰兩日咪就係想揾嘢嚟聽，咦？點解冇 update 嘅？ 唔知城寨其他台都有問題，但係而家佢又搞翻掂嘅。咁其實如果大家如果想係如果唔係 Apps 嘅話，可能 Apps 嘅問題去翻即係城寨 .wordpress.com。咁我就會每集都會將條 link 擺翻我哋 Facebook 嗰度嘅，大家上 Facebook 去翻個節目就揾到嗰個 archive 嗰個翻聽條 link 噶啦。 系啦，嗱咁咧就因為我哋嘅節目嘅聽眾越嚟越多啊，咁、所以咧就YouTube 又試過，就唔知點解就 loop 嚟 loop 去呢個問題，咁有啲聽眾都反映過其實，咁我哋就基本上我係 YouTube 盲嚟嘅。 通常呢你如果是聽個直播完咗之後呢是有一段時間呢你按返佢嗰條 link 呢佢係喺度碌下碌下睇出唔到嘢嘅。 嗰個其實就係關 YouTube 佢 rendering 嗰啲 file 問題呢即可能等返十 分鐘時間。 係啦 等係呀。直播完之後呢就返到屋企就喺度食宵夜。 三個字到啦唔使咁耐嘅。食宵夜嘅。三個字到佢就會返返條 link, 即係如果係電腦正常嘅但如果用返手機或者其他 iPad 睇就會等翻少時間，佢就正常翻嘅呢個。 嗱就鼓勵大家咧，即係盡可能啦。當然我知道聽嗰個香港網台咧就有佢方便之處嘅，即係用香港網台嚟聽就有個方便之處。但係如果咧你都係想支持城寨嘅喺財政嗰方面咧，就盡量喺 YouTube 聽。 就仲要唔好 skip 廣告。 係啦。 咁我就留意一下我哋啲廣告咧，其實 YouTube 擺落嚟嘅廣告都幾好睇嘅。真噶， 哦， 即系嗰啲第一就好多都系大牌子嘅廣告啦，咁拍得好靚啊，咩 Nike 啊，呢個咩 Presso， 我見到有一次我睇林嘉欣嗰個廣告， 哦， 即係個咖啡機啊， 係 啊，都 OK 噶，我 所以咧大家咧就未必一，如果即係你當然可以捐錢啦，但係你話誒、哎、我冇錢捐咧，就睇下廣告。 系啦， 就去 YouTube 睇，咁咧就都係 都係支持緊我哋嘅一個方法， 都係一種支持方法嚟。 係啦，咁你就話喂，用個 data plan 咧就睇一次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個節目好長，相對於其他網台， 係啊， 閒閒地都兩三個鐘，咁所以就一次嘅節目就 burn 曬佢哋嘅 data plan。我想都幾即係幾慘啊！其實 佢要喺 WiFi 嘅環境之下先可以聽。 係啦，喺 WiFi 環境，所以好多人都係翻到 office 先至聽。如果佢用 mobile， 即係用呢個 data 自己嘅 data plan 去聽咧，咁就一個節目就成個月冇得用已經係。咁我哋都會諗辦法去解決大家呢、這個即係 data plan， 因為好似而家無限上網好似冇啦。 冇啦， 佢理論上有，不過佢會即係爆咗之後就有 爆咗就會 慢咗好多噶嘛。 係啊，我成日好慢嘅，所以我成日爆。 系啦，咁咧就如果大家如果就係覺得可以聽短啲嘅節目咧，咁你都可以俾啲 feedback 我哋嘅，咁我哋可以諗下開發一啲咧係半個鐘啊，或者十五分鐘嘅節目，甚至係純 audio 嘅節目。 嗯， 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未來嘅趨勢添，我覺得。 嗯。 亦都未必一定係 full 呢個 YouTube 嘅，我覺得。用 Telegram channel 又得，用 WhatsApp channel 又得。即係等於喺內地嘅 WeChat 咧。佢都可以用 WeChat channel 咧去 deliver 嗰啲 media 嘅內容，亦都係一個即係我諗幾方便添。咁、我哋就會諗緊，即係跟住城寨嘅發展啊，就會諗緊點樣用呢啲、即係免費甚至係更加 爭取屙尿空間。OK，OK，、 okay? 喂， 好啦， 翻嚟要講奴才啊， 送翻你， 翻你， 仲翻你， 唔翻啦， 你冇講奴才喎、啊，你搶咗個 topic 啊！ 你上咗 topic 奴才，你未講 咁冇辦法。奴才相對於博嘢空間嚟講，梗係要讓位啦。 博嘢啦。 咁其實我哋嘅講法係咩呢？就係、是、因為 所有香港人都成為呢個地產霸權嘅奴才。 哦， 個原因就是因為冇博嘢空間。 哦，咁樣結尾都得嘅。 係啦，咁樣結尾啦，唯有。哦，咁或者係因為想博低嗰奴才。要爭取翻香港自主嘅空間，又得， 又得， 系啦，咁就叫做博奴才自主空間。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樓又買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條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